这一份情。风呀风呀，不要去的那样匆匆，请你为我去问一问他的芳名。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我是评书演员田连元。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听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香兰听完话跟着黄了啊，咱找个东北大汉，别的不说，往那一站，起码是男是女界限能看得清。站着三姐腰，眼睛像个波斯猫。妈跟你说，这个对象我就是不同意。 哎，妈，你看看你咋这么说呢？妈，你有点面子啊，妈。 行行行，就当来个串门的。 呀，妈，你看，茂仔来了。 小仙， 你咋才来呀？ 给你妈妈买礼物啊，有烟有酒还有茶。 我妈刚才又发火了，你今天可得好好表现呐。 我 你多说啥呀？ 想想你妈妈那个打电话那个声音， 我妈声音咋的了？ 好像那个东北大老虎打呼噜。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你可得拿出点男子汉的气派来。妈，这是猫仔给你买的礼物，谢谢了。 你不要捅我排骨，很痛。 谁让你坐呢？ 不好意思。 坐吧，让你坐呢。 急的。 哎呀，你轻点儿，那身体能扛住椅子一摁吧，一会儿散架子了。 不会散，不会散的。 猫仔啊， 哎， 你看你初次到大妈家来，不一定对你们南方人的口味，能整两盅吗？ 能整两盅。什么叫能整两盅啊？ 喝两杯。 喝酒？不是，喝酒可不行，我们南方人喜欢喝茶，不喝酒啊。不过我还是给大妈买了很多酒啊。 哎， 来来，知道大妈喜欢喝烈性酒，专门买了那个一锅头。 二锅头。 哦，二锅头。 倒酒。 这这这，哦，来，咱们喝酒啊。 你坐那倒。来， 呀呀 呀！看你，大妈，你看他不是故意的， 不怕你喝吗？ 来，我先喝。 你说话。说话。 哦，对，说话。嗯，大妈，在喝下面这杯酒之前，我要说点心里话。 别这样的，哎，这拿出点男子汉的气氛。 我知道。 哎，对。 我在和阿香结婚以后，保证一辈子没有脾气。他这样捅我，我也不急。他叫我忘东，我绝不忘西。总而言之，一句话，我嫁给他就是他的人了。而且我…… 你别说了，猫仔，这孩子脾气不好。你说就你这样的，外人欺负你就够呛了，我能忍心让他来欺负你一辈子吗？那人出事，人讲讲良心，不能光为自个儿合适，也得为人家孩子着想着想，往后的日子能不能过？ 你怎么又捅我排骨这里？很痛啊！ 你光拉这个架子有啥用啊？都说反了，反了。 那我重新来过。啊，再来。 妈，猫仔感到刚才的话没说好，他要重说。猫仔，快端起来。妈， 这顿酒让你掺和的闹心，你说就不够你嘚瑟的了。 妈，猫仔有话对你说。 你让他说了，那鸟语我听不懂。 哎，不不不不不，我最近的鸟语有，我的普通话有很大进步。自从认识阿香之后，公司里的人都说，啊，你的讲话好像是北方的哈尔滨人。 哪儿的？ 哦，哈尔滨。 你那叫哈尔滨。 啊，对，那叫哈尔滨。他们说我唱歌啊，就像北方的歌星一样标准。 哎，对了，妈，猫仔唱歌可好听了。哎，猫仔，快给妈唱一首。 哎，不不不不， 快起来吧。 别别别， 让妈高兴高兴。 在这里唱。心不好，你心。 你呀，妈。哎，对了，就唱这首《哎呦妈妈》。 你说我给你。 这里是我，从哪里来？是从那水边。这里爱情。 爱情。 是从那眼睛里到胸怀找到。 哎呀，妈妈呀！ 哎呀，这咋整啊？这 你又咋整？咋整半天，他也不乐一乐，你叫我咋整啊？ 你咋这么笨呢？ 你又开始捅我这里了？ 行了，那明明是不行的事，那咋还赖皮缠呢？啊，人要活着没个志气，那还叫人呢？那还叫人呢？你别多心，我说他呢，你说就这样玩意儿，来两个人看不出个眉眼高低的，死皮赖脸的，那日子能过吗？那天底下人有的是，你非得要他呀，你非得要他呀，你还非得，你非得要他们是吧？猫仔啊，咱们那个买卖不成啊，仁义在，婚姻不成的友谊在。 妈， 大妈愿你找个好的，幸福一辈子。你自己坐那喝，大妈有事就不陪你。 大妈， 哎，妈，妈你别走啊！ 我 俩小猫仔在这儿呢。 在 我这儿，我不愿意陪。妈，你看他喝一大杯了，这都不能喝酒啊！ 你往下抢啊！你啊，你拽我干啥？ 人家猫仔，你别喝了。猫仔， 快往里 来抢！别喝了你。 哭什么呀？不就是喝了这么一点点啊？ 什么了不起？ 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我，是我没有脾气。其实南极汉 谁没有一点脾气？ 我总觉得这人还是老实一点好。全中国11亿人都不老实，横天乱咬，那地球还要不要？ 不要了 啊！ 我要， 要是吗？那个小流氓小痞子算有脾气吧？ 有有。 给你做女婿要吗？ 那不要。 要是吗？那些抢劫犯的歹徒是有脾气呀、啊！啊，拉出去啪啪枪毙，什么脾气也没有。所以我说呀，这人还是老实一点好，和气生财嘛，啊，对吧？ 对。 倒酒，来。 包仔，包仔，你别喝了， 再喝就包仔。 天天，听我的口令，脸朝墙，转过去。来，那大妈你不要转过去，那他一个人转就够了。我们喝酒啊，来来来。 你看我姑娘没受过气儿，香啊，转过来啊，转过来。 嗯，谁叫你转过来？ 啊， 谁同意你转过来？转过去。哎哎，大妈，你可以转过来了，转过来的。啊，来来来来，哭什么呀？听我的口令，立正。你可以上去。还哭？谁欺负你了？跟我说啊！我这个拳头不是欺瘦的。嗯，谁敢欺负你？哈哈哈哈哈！ 妈，他走了， 你快给他拽回来！你看你还瞅啥呀？ 哎， 你这一下给他拽回来。 对了，妈，你到底啥态度啊？ 哎，妈同意了，这小子行，是个小子。哎， 妈，你还伤心呢？ 哎，你快去给他拽回来。 杨仔，妈同意了，妈同意了。 我看也差不多。 猫仔，哎， 哎，大妈， 猫崽子，哎，你说妈啥都看明白了，你不是没脾气，你是有修养、有文化的。你看人说那两句话多理论呢。这回再换人，妈还不干了，妈就要他了。 谢谢妈， 谢妈，喝了妈的酒啊，上下同心不可少。喝了妈的酒，自饮壮阳最不愁。好酒，好酒，好酒，好酒。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读书使您坚强，不再畏惧风浪。 读书给您希望，哪怕地老天荒。 读书冲淡寂寞，从此热爱生活。 经典好书 畅销佳作， 读书生活尽在读书俱乐部。 北京故事广播， 今天你读书了吗？ 有来去

钱大军后来被部下扶到一个窑洞中抢救，被东北军俘获。这时蒋介石已经逃入骊山，刘桂武没能将其生擒，后被刘多全、孙明九派人搜出。蒋介石被捉处为捉蒋亭，笔者曾经在游览西安时攀爬到此处，二十几岁还累得喘吁吁，遥想当年蒋介石年过半百带伤而走，深夜中还能跑这样远，这份功夫硬是了得。旁边有铁锁两条，通一石缝，据说就是蒋介石藏身所在。亭子的样式中西合璧，又名兵谏亭。西安事变解决后，白凤祥被免职，但蒋方对团级军官表示既往不咎，因此刘桂武升任骑兵第六师少将师长，下辖两个骑兵团和一个步兵团。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命令打响抗战第一枪的马占山将军在大同组建东北挺进军，做出收复东北态势，其主力即为骑三师景德全部与骑六师刘桂武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察绥大部实现，靠东北挺进军杀回东三省的可能性显然太小。但马占山毅然向北移军大青山畔的哈拉寨，以游击战术纵横伊克昭草原，并不断地率军翻越大青山向日军腹地攻击，成为晋绥侧翼的一支重要力量。八年间，日军始终无法在这个地区彻底驱逐马占山所部。东北军骑兵部队在战后的作战一度有声有色，马占山之外，白凤祥的热河挺进军也曾威胁多轮辗转转战。1939年才在日军重兵攻击下于固阳兵败，地点和刘桂武战死处仅距离几十公里。在几次穿越大青山的作战中，刘桂武利用绥远地广人稀的特点，充分运用骑兵快速凶狠的优点，打了就走，屡立战功。1938年3月，为配合傅作义部反攻绥远作战，马占山部再次翻越大青山，在日军背后发动攻势，乘虚攻占凉城、河口、托克托等地，生擒为蒙古军骑四团团长门树怀。刘桂武并率骑六师攻占萨拉奇火车站，活捉伪蒙康王，切断平绥铁路。傅的反攻和日军九井师团在晋北发动的攻势恰好撞车，损失较大，但日军因为平绥铁路被切断深感震惊，主力掉头攻击马占山挺进军。由于日军吸取了和马步骑兵作战的教训，组建了大编制的摩托化部队，并在飞机配合下攻击马占山部，使主力是传统骑兵的挺进军陷入被动。此时马占山为胜利所激动，一时贪功，试图收复整个绥北，还在继续地向东方百灵庙和武川方向攻击，发现情况危急以后回撤不及。4月20日，后退中的挺进军被日军截击战败，刘桂武率部断后奋力阻击，激战两天两夜。22日，部队在黄油杆子今天包头附近渡河时，马占山司令部突然遭到日军战车袭击，刘师长率部就地抵抗，掩护军部撤离，不幸中弹殉国。突围的马占山听说刘桂武战死，不顾危险返回后队，抚尸大哭。马与刘是东北军时代的老友，袍泽情深，因为战况紧急，只能着部下暂时将其遗体仓促掩埋在河岸附近的乱石之中。当时的中国政府追赠刘桂武为陆军中将，一年以后 马占山率部再出大青山，为刘贵武重建陵墓，穿石为忠烈祠，并立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以作纪念。起于草莽，训于国家，大概就是说的刘贵武这样的军人吧。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关东军发现，在东北的中国军民尽管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但仍然顽强抵抗。无论是知识分子、普通百姓、旧军官还是地主，都有大量爱国者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奋起反抗。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铁血军和抗日联军如野火烧不尽一般此起彼伏，而且因为得到民众的支持，日军要想彻底消灭他们极为困难。例如1932年夏季关东军进行的八伐马占山之战，尽管使用了两个师团又两个旅团的兵力，并出动大部分航空兵配合，却始终无法捕捉到情报准确如鱼入水的马占山。连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都因为义勇军的越打越多而被迫去职。为了稳固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伪满吉林军训练顾问的东宫铁男大尉提出恳拓意见书，建议大规模向东北移民。这一提案得到日本国会的支持，决定以在乡军人为主，在中国东北特别是黑龙江广泛建立由日本移民组成的开拓团和移民点，依靠这些武装移民团形成对抗抗日武装的据点。同时由于开拓团成员通过掠夺获得东北农民的大量土地，大批当地农民沦为日本移民的雇农，在防止他们支持抗日武装方面加强了控制。最早的移民一家可无偿获地1500亩。1932年10月，在东宫铁男的亲自策划之下，493名日本武装移民进驻牡丹江永川镇，第二年建成弥荣和千祥两村庄，成为在伪满的第一个开拓团。此后感到成年人顾虑太多，东宫又建议吸收移民对象转入纯洁的年轻人，并积极做出动员。这些因东宫的动员而到达东北的狂热日本青少年移民组成了所谓的日本开拓团青少年义勇军，而东宫又进一步推动殖民开拓，于1933年亲自作词完成了后来在日本传唱颇多的歌曲《新日本女性要嫁到大陆去》，鼓励日本女子参加开拓团，平衡其性别比例。事实证明，大规模移民东北使大批中国农民几乎没有任何补偿的失去土地，受到极深的痛苦。在日本战败时也直接造成8万名移民的死亡，其后代的归国问题至今困扰日本政府。但在当时看来，这对日本建立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十分有利。首先，它改变了东北的人口比例，增加了日系人口数量，有利于日方所谓的五族共和。其次，开拓团数量不断增加，并占据大量土地，增加了日本殖民东北的重要人力资源。在此，这些开拓团都具备一定军事性质，对限制抗日武装活动、协助日本控制东北起到巨大作用。最后，开拓团不断扩大，减轻了日本国内就业压力，促使日本国民更加支持军部的侵略政策。1936年东宫铁男提议的大规模移民东北被列为日本的国策，而身体力行的东宫铁男则被尊为 开拓团之父。在日本战败前，共向我国东北移民100,000户，约33万人，是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家对外移民。东宫铁男也因此被提升为陆军少佐，担任第二联队副官。其实东宫铁男在日本侵华史上还曾经参与另一个重要事件，1928年关东军部分激进分子在皇姑屯制造爆炸案，炸死了奉系领袖张作霖。在现场具体指挥爆破的就是时任关东军独立守备队中队长的东宫铁男。战败以后，日军曾急令其家属销毁有关文件，但残存的日记等文档仍能证明当时发生的事情。1937年，年已45岁的东宫铁男被调回国内。本来这意味着他可以享受开拓团之父的荣耀，过一个荣耀的后半辈子。但是，卢沟桥事变以后，因为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损失惨重，不得不在国内征召预备役师团去华参战。由于急需有经验的军官，东宫铁男被征入114师团水户联队，日本陆军步兵第102联队担任中佐大队长，开赴华东战场。在战斗中，东宫铁男被中国军队击毙，结束了其独特的一生。东宫铁男的阵亡对日本是一个影响重大的打击，尽管追进一级为陆军大佐，但东宫仍然只能算中级军官。但是在他葬礼上送花圈的却尽是名流，其中包括了东京国际法庭头号战犯东条英机、731部队的司令官石井四郎、战后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这显然不是因为他的职衔，而是源于他在开拓团建立过程中的功勋。直到今天，在日本，研究者仍把东宫铁男视为其殖民主义时代的一面旗帜。然而，东宫铁男到底是怎样阵亡的？死于哪支部队？至今仍是一个谜团。根据维基百科对东宫铁男的日文词条说明，东宫死于上海之役，在登陆时阵亡。但是114师团并未进入上海参战，且其死亡时间与登陆时间相差了9天，此说当有不确。根据东宫铁男传，他是在11月5日随军在上海金山卫登陆的，随后该联队开始包抄淞沪中国军队的后路。11月14日，东宫铁男在日军进攻杭州的路上阵亡于平湖。日方并记载，他阵亡时身先士卒向前挺进中，在浙江省平湖县的草原横渡一个池塘时左胸中弹，他只是利用部下提供的铅笔和留言本作词式歌道：“原野秋高气爽，与部下共之甚快。”而后即死去。还有记录，他和普通士兵一起在一线持枪向前冲锋，被击中毙命。这些不知道是真实的情况，还是日军习惯性的宣传手法。在我方记载中，平湖县城就是在这一天陷落的。可是11月14日时，该地留守的县政府正在撤离中，只有遭到日军空袭的说法。当天平湖周围似没有激烈战斗，并没有击毙东宫铁男的记录。而东宫铁男率部登陆的金山卫全宫亭一带也名平湖，第62师一部曾在此对日军进行了阻击。若是日方记录其死亡时间不确，东宫铁男也可能死于此役。那么 东宫铁男到底是死于何处，死于何人之手，就只有期待我方更多史料和对这段历史熟悉的朋友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有一个作为文化汉奸遭到起诉的著名女演员，就是李香兰。当时很多演员，包括王丽娟、周曼华等，都因为参加汉奸电影业遭到起诉，但只有李香兰的诉讼最为轰动。这是因为在审判她的时候，最终裁定所谓李香兰根本不是中国人，她的真名叫做山口淑子，是日本人，所以危害母国的罪名没有成立。鉴于他演员生涯以外没有参与政界活动，乃将其释放。这件事同日本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最终被认定为中国人金碧辉而以汉奸罪枪决，都成为一时的新闻。说日语用日本名字的最终原来是中国人，说中文用中国名字的却是日本人，时人对此感到困惑不解。真实的李香兰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李香兰抗战时期是日本控制的满铁映画电影公司的头牌女演员，并且以歌声甜美而著称，曾经翻唱周璇的大量唱片风靡一时。李香兰的歌声的确很有魅力，而且在当时的日本人中影响很大。李香兰作为文化汉奸被起诉是有理由的，因为李香兰在中日战争期间扮演了大量对日本侵华富有好感、甘心做亡国奴的中国女性形象，以中国人身份扮演这样的角色造成怎样的影响可想而知。笔者的日语老师三宅烧女士当时全家寄予中国东北，同为满铁职员家庭，她的年龄比李香兰稍大，小学上的同一学校，而年级高一些，两家还有些往来，可以称为李山口的同窗。三宅先生曾借给我一本满映的木偶李香兰日文版，而他所描述的李香兰更显示一个不太为人知的侧面。也许李香兰的这另外一面也从一个特殊角度反映着中日的历史夙愿。我把他的描述记录下来，至于对李香兰的看法，那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李香兰的经历是怎样的？她又是如何成为文化汉奸的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全民族抗战我们打了8年，只有东北从1931年9·18那一天，沈阳公安局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示高曙光的牺牲开始，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联战士李玉池从日军731部队大屠杀中顽强地爬出牢房，我们整整打了14年。这14年中，